实的爱情。我想看到木偶有泪在掉，我想听见街头艺人的声笑，我想俘虏卫兵挡在地角，逆流时间的路角不到。痛苦过，幸福过，会从你我们浮生彼此记忆，才这样纠缠到无止境。传说爱能飞几千里，降落到今生的拥抱里。如果摆脱不了宿命，就任它写作剧情。 想仗剑走天涯，看一看世界的繁华，年少的心总有些轻狂，如今你四海为家，曾让你心疼的姑娘。